ChinesePod.com 你好，头发想怎么弄？ 我想换个发型。你说我烫卷发好看吗？会不会老气？ 我觉得你可以烫一个大卷，很适合你的脸型，不会老气的。 那你觉得我烫直发怎么样？ 你直发看起来没精神，其实你可以做一点挑染，特别好看。 又烫又染，很伤头发吧？ 做个护理就好了。 我以前做过，好像没什么用。 怎么会？肯定是他们用的产品有问题。 我上次就是在你们这里做的。 那这次给你换好一点的，而且烫完以后头发很干，一定要做护理。 哎，你当然这样说咯。 小姐，我是为了你的头发好，如果你不想做也没关系。 好吧，烫、挑染、护理我都做，你给我多打点折吧。 没问题，你先洗头吧。